请你。

北京 FM 969，天天315，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 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管家帮以诚立足家政行业，以信服务天下家庭，家政就找管家帮。在此我郑重承诺，管家帮为您提供标准规范放心的家政服务，绿色有机健康的营养产品，管家帮帮您管好家。 我是乐车帮联合创始人卢武波，我承诺乐车帮在全国24个城市2000多家 4S 店提供汽车保养全单优惠。乐车帮打破传统，让车主享受到省钱、省时、省心、省力的 4S 店维修保养服务。 我是叮当快药 CEO 王立成，我承诺叮当快药为每一位用户提供安全、便捷、高品质的极致健康服务，28分钟免费送药到家，一键解决用户用药难题。 Freestyle, y'all. You know we never lose. Here's your player for tonight. Or, don't get me, 5'8". He is... Wilbur Hayes! 准备好了没有？这时代即将来临，神明就要将我身边视若土地。这一个毫无勇气，这一个毫无呼吸，只剩下你几处的喘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站在这里接受所有胜利。先生 MVP, My name is Robert P. Yeah, yeah, yeah, yeah, you know we shout this out. You know we never lose. 倒数计时开始，胜利女神即将降临，带着她的天使。去冲破试着纯粹只是一个开始，别让我看到你边逃跑边找回家钥匙。闪闪闪，你还能往哪闪去？抬起头看看分数板多么有趣，跟我拼你自己好好想想去。我是个大狼头，代表你这个小蚂蚁。 只有站到胜利的边走危险，当我倒数的时钟被睡意占最后的冲动。 Freestyle, y'all, you know we never lose. 只有站到胜利的边走危险，当我倒数的时钟被睡意占最后的冲动。 Freestyle, y'all, you know we never lose. 包队去排队，还没，不管你为了今天到底做了多少准备，我有能力可以把你们全部一一击溃，请你面对，不要再做自认倒霉。一对一，胜利闪你，千万不要喊累。激动这么就是那么的疯狂，那么的前卫，发挥。画面已经变黑，游戏结束，请你排队挑战下一次机会。 胜利后的感动，我灵魂的放空，我向往的自由。 You know we don't stop, don't quit, nah ha. Freestyle, I make it go wild. 我看你头上长了99个问号，超越自己，掌握自己，掌控一切，主宰一切。别人祈祷你会摧毁你手中的一切。 只有站到胜利的面前，危险当快倒数的时钟被睡意占最后的冲动。 Freestyle, y'all, you know we never lose. 只有站到胜利的面前，危险当快倒数的时钟被睡意占最后的冲动。 Freestyle, y'all, you know we never lose. 本台记者潘玮柏的人一阵爆炸，抽烟潘玮柏今天没法聊不起来，看看现场的实况。过人三分球得分，过三个人拉杆开地腰。天哪，他根本就是弯弓捉了马，不再只差3秒钟了，潘玮柏拿球手的汗，看着队友投出去。 Round three, are you ready to fight? 你可以选择放弃逃命，或是 give it a try。在我的世界里，失败绝对不会再存在。I said, round three, are you ready to fight? 你可以选择放弃逃命，或是 give it a try. You better put your hands up if you're feeling the vibe. 只有站到胜利的念头，危险当快倒数的时钟被睡意占最后的冲动。 Freestyle, y'all, you know we never lose. 只有站到胜利的念头，危险当快倒数的时钟被睡意占最后的冲动。 Freestyle, y'all, you know we never lose. 只有站到胜利的念头，危险当快倒数的时钟被睡意占最后的冲动。 Freestyle, y'all, you know we never lose. 只有站到胜利的念头，危险当快倒数的时钟被睡意占最后的冲动。 Freestyle, y'all, you know we never lose.

分清你清晰的背影，不肯一声常在你左右共鸣，只可惜你未看清。于是你想要前进，我不会退后，如同投影没有可能独奏，原名字亦没有，却有剩了一半在你心里，一半在你伤口，怎可能单独行走？如像你的身边倒影，你依稀的背影，不清不醒埋没了真的本性，不可走远，但也不能停，蒙着眼睛怎可分清你清晰的背影，不响一声常在你左右共鸣，只可惜你未看清。 我是一个被遗忘的人。 我想飞，我折断了翅膀，也要被风撕碎。我不害怕荒凉，只要还有前方。我是一个被遗忘的人，我每一秒都付出全身，用心太深太重太认真，对自己却很残忍。我是一个被遗忘的人，我没有人能没有人问，直到心碎人散两无痕，剩我孤独一个人。我飞上万丈悬崖任风吹，跌进无尽深渊也不后悔。我是一个被遗忘的人，我每一秒都浮浮沉沉，无法面对做出的后悔，都是在白白浪费。我是一个被遗忘的人，我把自己藏得很深，那些重蹈覆辙的愚蠢，最后都变成伤痕。我是一个被遗忘的人，我每一秒都浮浮沉沉，用心太深太重太认真，对自己却很残忍。我是一个被遗忘的人，我没有认真没有人问，直到心碎人散了无痕，剩我孤独一个人。 Yeah.

怎么